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教我们珍惜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教我们这段45分钟的时间是有果效的，是有效力的，帮助我们思想，借着这本书思想你对我们的旨意。就求你祝福我们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第八章讲到敬拜，敬拜，因为这本书是的主题就是欢迎来到改革宗教会，一个很入门的介绍改革宗教会和其他教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第八章的敬拜，我们上次提到，为什么会有一章整个的主题？因为改革宗教会的敬拜，尤其在现代的处境下，应该叫一个真正改革宗教会与其他教会有所分别，有所区分，有所分别出来的，就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个门能不能关小一点就不会。所以，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如果改革宗教会有一个真正的教会，有三个特征。圣道、圣礼和惩戒或者纪律。那么若我们又认为，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不是没有原因，因为我们都认定改革宗的信仰是最符合圣经的，最符合上帝旨意的，那么这个三个记号应该有其非常具体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的表现。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应该在我们的，特别在我们的敬拜之中，特别在我们的集体公众敬拜之中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讨论，到底人要如何敬拜上帝，到底一个改革宗的教会应该如何敬拜上帝。所以延续上周我们讨论，如果说敬拜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一定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敬拜他，所以神的道、上帝的话语在敬拜中占有中心的位置。所以讲到宣讲和聆听上帝的话语，在公众敬拜中自然有一个非常中心制要的位置。OK， 那我们上一次也花一点时间讨论，如果说上帝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基础可以合一的看待。就是关于图像，关于偶像，特别是关于基督的像图画，我们怎么看待它。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关于基督的图像可以延续跟第二诫命一起讨论，但是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我们第二诫命就不会再多讨论基督的图像这个差题。那我们现在看，就是作者帮助我们看到旧约的敬拜。乐乐，乐乐，你们要安静，门要关起来。OK， 在旧约的敬拜里面，我们先看旧约，很明显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非常在乎他的儿女要如何荣耀他，如何敬拜他，因为他非常在乎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上帝是上帝，上帝就是他的荣耀，他不可能不在乎他的荣耀。所以经文中有的用词是上帝嫉妒，嫉妒通常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为嫉邪，也可以，可是嫉邪有点间接的嫉妒邪恶，但是它原来那个字是嫉妒，甚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六次出现的时候，这个字形是特别形容，只有形容耶和华上帝的名号，他是嫉妒的上帝。Okay.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不在乎自己荣耀的，绝对不是自己，绝对就不是上帝。正如一个不嫉妒的丈夫就不是一个丈夫。这个概念也许在现代人的耳中听起来会有点刺耳，但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教材里面有列出好几节经文，例如 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嫉妒的上帝。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嫉妒这个字，其实它的那个字形在原文之中是其实是一个名号，而且只用在耶和华身上。可以顺便一提，就是这是旧约的用词，这是旧约的经文。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以为那是旧约之中的上帝非常的严厉，在新约福音之下的上帝是充满了恩典，是不是的？新约的上帝就不再严厉或不再嫉妒，但是这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想，因为旧约里面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而且希伯来书新约的作者，他是沿用旧约的用词警告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既然我们得了是不震动的国，你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延续的讲，之前以色列人在旧约的规范之下，甚至连西乃山都不能够接近，那是非常可怕的，充满了闪电，充满了黑暗的。现在我们既然得了不震动的国，哦，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很自由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他反而说就应当感恩，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么大恩典，按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虔敬畏，敬畏那个直接翻译也说惧怕的心，看到大而可畏的事而惧怕的心来侍奉或敬拜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讲，这是新约的作者，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所以旧约的用词，新约的作者用这样子的用词来警告，来提醒我们。Okay. 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敬拜，不是只是看这个历史的遗留下来的，好像很好奇，我们不甚了解，这跟我们是有关系的。Okay. 我们看第二诫命，特别看第二诫命，在改革中的理解里面，第二诫命特别是关乎敬拜。我们上次也提到，第二诫命当然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到六节，特别是讲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拜这些偶像，不可侍奉或不可敬拜他，因为什么？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嫉妒的上帝。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讨论过，在这里强调的是，不只是明文禁止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形象，但这关乎一个敬拜的原则。敬拜的原则就是，到底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还是图像、偶像或人手所造的形象。所以第二诫命它教导我们的是敬拜的原则，敬拜就必须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话语，其实也就是不可多也不可少，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改革中的什么信原则敬拜，什么信的敬拜原则，规范性 ，right？ 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个原则，我们上次也已经提到规范性的敬拜原则。我们等一下会看两个旧约的例子，So, 第二诫命明文禁止的是不可按照偶像，不可按照形象，不可按照图像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之前也提到，所有的诫命它有明文禁止的，如果有其禁止的，也必有，如果不是明文说出来，也必然有隐含的什么，如果有禁止，就必有积极的、正面的要求我们行出来的。如果第二诫命所禁止的是不可按照形象、图像、偶像敬拜上帝，不可为自己手中所造的物来敬拜独一的上帝，那么他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按照什么呢？按照上帝的规范、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来敬拜上帝。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会其同样的原则，凡不按照上帝话语所吩咐的敬拜，就是保罗所谓的私意的敬拜，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敬拜。 清教徒薛伯斯 Richard Sibbs 会说，就是人脑子所产生的私生子，这样子的敬拜是私生子的产物的敬拜。Okay. 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这节经文。他说这些规条就是一些假教师教你们，除了你们还要做这些做那些，可能是要进食，可能要用不同的方法，刻苦己心，刻苦己身等等，那是私意的敬拜。私意直接翻译就是 self-will worship， 按照自己的旨意敬拜。Okay. 他说那是毫无功效的。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敬拜，他们不是我们要敬拜别于耶和华的另外一位上帝，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而且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亚伦甚至说：“看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而且明天我们就要为耶和华守节。你看，啊，可以说我们是拜上帝，可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规范，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发明、自己的欲望塑造了一个东西。金牛犊，然后说这是上帝，哦，那个就是私意敬拜。Okay. 从出埃及记在二十章那边也有提醒我们，就是上帝规范他不只要他的儿女、他的子民敬拜，他还规范我们如何敬拜他，甚至在那个细节上面，尤其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原则。他告诉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要如何敬拜他，为他造那个石坛的时候，甚至那个石头你都不可去在上面凿，你动了就是你觉得是不够好吗？你想要按照你的旨意来给我修，好像你的想法会比我更好。 No， 他说你一动那个家具，一动那个工具在那个石头上，你为我造坛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坛给污秽了。So， 总归来说，如果我们的上帝是烈火，他是因为爱而嫉妒的，因为他只有一位上帝，因此他要他的儿女全心全意全力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来敬拜他耶和华你的上帝。那么这个爱必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想象的爱，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想法的爱。 OK， so， 当然我们去年看过何西阿书，上帝的子民是他许配给自己的，或者你要说许配给他儿子的心腹。在旧约的用词里面，除了何西阿书以外，我们熟悉的以赛亚书54章听到他说我造你的是你的什么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不只是造你的，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OK， 是全地之上帝。所以这样的上帝必然会在乎你如何爱他，不只是你要爱他，你要如何爱他。他造了你又给你新创造，就是救了你。 OK，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张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好像好，这本书的作者用两个例子，应该也是我们熟悉的例子，该隐和亚伯的例子。我们先看该隐和亚伯，大家都熟悉创世纪第四章那些经文。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四章，我觉得啊，我自己以前，如果你就是独立的读创世纪第四章，特别是二到五节，你说好像你看不太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上帝喜悦亚伯的献祭，却讨厌甚至恨恶该隐的献祭。他们不是都是很有心吗？他们都愿意为上帝献上东西。但是你注意，就是经文本身里面已经有给我们理由了。亚伯是将他投生的，他羊群中投生的和那最好的油脂献上，right？ So, 这提醒我们，你有心，心诚则灵，从来不是圣徒、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敬拜的原则。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但是你必须按照耶稣他自己会说，按照他的旨意、他的真理和依靠他的圣灵，因为上帝是个灵，敬拜上帝的人必须按照什么？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而亚伯确实就是按照圣灵和上帝的吩咐、上帝的真理来敬拜他，而献上投身的是最好的。在旧约里面，投身的不断重复的出现，就是上帝的旨意，投身的是归他的。Okay. 投身的就是归上帝的，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明确的吩咐。看来早在创世纪第四章，这就是已经有上帝，已经有小玉、该隐和亚伯。Okay. 这是我们自己推测的吗？我们应该，我会认为我们应该能够按照你，如果就算你只有旧约经文，我们这边读圣经的方法是按照最大的限度来读经文 right? 而不是按照，是凭着信心，不是按照怀疑。所以你看到旧约的这个，譬如说你看旧约，旧约告诉我们说上帝要的是那个油脂最好的和投身的都是归属于他，那是在创世纪第四章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都献祭，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些摩西的律法，为什么上帝只喜悦某一个人的？因为他是，而且这边讲他是投身的，他是油脂献给他，另外一个人他却不喜悦，不是两个人都献祭给上帝，都有心给上帝吗？你会说上帝是不是不公平，或者有点无厘头好了？但是如果你是按照那个最大的、最宽容、最规范、凭着信心的原则，你就算读旧约圣经，你应该说哦 ，OK，Yes。因为亚伯知道上帝的心意，他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旨意献祭给上帝，因此不是只是他有献祭这个动作，而是因为他是出于这样子按照上帝吩咐的心，所以他的献祭得到上帝的悦纳。 okay.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出这个合理的判断，但是不止如此，不只是如此，因为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确实是如此。在哪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 right? 希伯来书11章那边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亚伯是什么，他献的是比他的弟兄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他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心，就我们的理解，这个信心就是圣灵的工作赐给他的那个信心，叫他能够依靠圣灵，叫他能够听从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是、神悦纳他的献祭，得了称义的见证。 OK， 关于该隐和亚伯，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里我当时读，我是会认为说这是不是拣选的概念在其中，就是上帝凭着他自己就是选的。 有啊，有拣选的概念。虽然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用的例子是另外一对兄弟，但是我觉得可以。但好，我们就是按照圣经，按照圣经的启示，然后做出合理和必要的推论。我们会说其中有一个人是拣选的，蒙拣选的。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不是说上帝不公平，而是说人两个人都不值得上帝拣选，但是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他就选了两个弟兄中其中一个。所以这样子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认识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乃是帮助我们认识一位恩慈的上帝，也不是帮助我们就是好像单纯的看亚伯，哦，亚伯这个人他很有信心，或者他很敬虔，或者他很顺服听上帝的话献祭给上帝，而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延续帮助我们，因为他是蒙恩，而这蒙恩是基于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拣选，不是因为他自己比别人好， 不是亚伯比该隐，他的个性就是比较软嘛，他就是比较愿意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悦纳他。是的，他的确是愿意听上帝话语，可是这个听上帝话语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而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就拣选了他，你可以说平白无故的就施恩给他。但是该隐则是他是不蒙上帝喜悦，你也可以说他是不蒙上帝所拣选的。可以这样子想，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例子，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拣选。如果你单纯只想上帝拣选，你真的会把上帝看作一个，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拣选亚伯，没有拣选该隐。Right? 就像雅各和以扫的例子一样，只是上帝凭着他的恩典，他选择了雅各。雅各是一个说谎的人，是一个狡猾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候，与其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只拣选亚伯，为什么只拣选雅各，我们应该说上帝真的不公平，为什么居然拣选了我，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坏等等。 Yeah, OK, 你可以延续的想到，对，没有拣选其实是帮助我们理解，不是因为亚伯他自己本身有什么好，若他有什么好，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赐给他信心，圣灵在他心中工作，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将最好的信靠上帝，而将最好的献给上帝。 OK,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拿达和亚比户。这个例子其实这几节经文从那个利未记九章末后那几节一直到十章开头那几节经文，是非常经典的将那个规范性敬拜原则凸显出来的。规范性敬拜原则和另外一个是什么基准性敬拜原则的差别主要是什么？规范性敬拜原则就是不只是凡上帝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去做，上帝没有吩咐我们的我们也不可做，这是改革中的规范性。但是譬如说一般的教会或者路德宗的教会，如果他们有思想这些事，他们应该知道说他们的那个敬拜原则跟这是有出入的。当然会说上帝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去做，但是上帝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也可以分辨，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去做。 OK, 但是在这里拿达和亚比户的例子应该告诉我们说，上帝没有吩咐我们的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做，不管我们的用意多么好。 OK, 为什么？因为上帝如此明确的吩咐，你从利未记九章末后那几节二十四节一直到十章第一到二节，二十四节那边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线上的那些祭都 consume 掉，都烧尽了，众民看见都欢呼匍匐在地。这是讲之前亚伦他们按照上帝的规范献上祭，上帝喜悦这个祭。但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壶，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没有分别为圣，不是按照他吩咐的，他们自己献上的，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没有吩咐的，他们有没有好的用意？他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是献祭，而且是 yes, 结果是什么？不蒙耶和华所喜悦的，反而是被耶和华所烧灭的，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加尔文论到这段经文，他说是的，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不用说他们是刻意要得罪上帝，无意要得罪上帝，但是他们却也配得这样的惩罚。Okay. 而在历史之中，我想大家也听到，就是历史之中又有人会认为说，这上帝真的很不好耶，怎么那么严厉？你这种人家不是献祭给你吗？你怎么把人家给毁掉？有火出来把他们吞灭。所以加尔文会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的话，你会认为说这个上帝很不公平，很严苛，就使某些人傲慢的批评上帝，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有心，但是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 明文的行义来敬拜他。Okay. So, 亚伦也不敢说什么话，在十章第三节，默默不语。Okay. 加尔文论到十章第三节，他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不要以自己奇怪的发明来败坏他的敬拜。”所以这个例子是明显的凸显规范性敬拜原则的一个基本的预设。这个预设就是上帝不仅要他的子民敬拜他，也告诉我们要如何敬拜他。你不应该多添，也不应该减少。如果你要说规范性敬拜原则，你就用这段经文可以跟其他人解释，不多也不少。你不多出来，不在敬拜中有图像，不在敬拜中有话剧，不在敬拜中有其他一些表演歌剧 ，anyway， 也不少。不在敬拜中，我们昨天晚上读书有提到，有些教会可能很久的时间都没有施行圣餐。OK， 这不是我们选择不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主他自己在恩典之中赐予我们，不只是恩典的管道，也是有份于他。的方式，我们就应该衷心的如此行来敬拜他。Okay. OK， 你们教材里面有很多经文，其实可以去看。那列出的经文应该有最前面的一条《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和《使徒行传》七章十四节，那些都是新约还旧约的经文。新约，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 这样子的规范，这样子的敬拜原则只适用于旧约时候的上帝的子民。因为新约的作者很明显的，不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就说这个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一下新约的敬拜。这教材里面第一条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或许会以为上帝在旧约确实巨细靡遗的，真的是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哪一个日期，然后要献上什么样的羊，然后不可有缺陷的牛等等等等，巨细靡遗的规范他的儿女要如何敬拜，然后要举起他摇起几次等等。所以这只在旧约，那在新约我们是得自由了，我们得到释放了，我们是恩典不讲律法，所以就没有什么规范，我们就心诚则灵好了，凭着心灵和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他。当然不是，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自己说的，他在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教导他们，教训他们遵守。”他很在意你教导他们，不是你心诚则灵，不是你的想法，不是你的感动。我吩咐你们怎么样，你教导他们。Okay. So, 对新约的圣徒来说，我们是应该延续新约的教导，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边的教导，关于那个字句和经义。那边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圣灵了，不再有字句，不再刻在石板上，刻在我们心板上等等。我们现在所领受这个新约的荣耀比旧约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荣耀更大，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由发挥。No, 那些原则都是正因为我们领受的更多，不应该我们圣灵直接浇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应该是比旧约的人更严格。你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很多的规范，对不对？有的时候把它写下来，挂在他们的房间里面。你什么时候要睡觉？你什么时候要刷牙洗脸？长大时候这些就不需要了。但是你们做父母，你对12岁孩子的要求，是否对5岁孩子的要求要更多？但是你要求不会那么的列出来，因为他领受的多，他心智更成熟，他的要求他的标准就更高。其实同样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 所以如今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此那个要求，我会觉得更精准的要求我们如何敬拜他。我们有更大的自由，确实没错。我们有更大的自由，也就有更多的什么责任。延伸，现在他的自由肯定比他三岁的时候要多，可是我相信他的父母对他的他要负的责任远比那个时候要多。 right? OK。 所以也有人会问，那耶稣没有吩咐的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就是没有明文讲的，没有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可有点水礼。我们不是祭拜祖先，但是我们在清明节我们可以用一些仪式来帮助我们心中过不去的老人们来纪念祖先，也向世界宣告说我们基督也是饮水思源的。用这样的，耶稣没有说我们不能有点水礼啊，耶稣没有说我们不能在什么点蜡烛什么的那些 No， 按照我们的领受 No， 不可。因为耶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他在第七章七到九节，他那边有明显的吩咐，他说不按照上帝吩咐，你就是按照人的遗传，中文的翻译是遗传或人的传统，你就是遵循人的道理，就不是敬拜上帝。马可福音七章七到九节，我不知道有谁要帮我们念，凤娟你找到了吗？你帮我们念一下马可福音七章七到九节。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拒守人的遗传。据说你们 诚 然是背弃上帝的诫命，遵守自己的遗传。 你是中间没有什么区分的，你不是上帝明文的吩咐，你就是自己的遗传或自己的传统或人的教导。你如果要这样子按照人的教导，你说就算上帝没有明文的禁止，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主是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就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传统或者遗传。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来敬拜他，你就不是敬拜他。OK， 守不住我们主耶稣这么说，保罗也警告圣徒不要随从人的教导肆意敬拜。刚才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他的二章十八节也讲。他说不要让人，不要让那些假教师故意谦虚来敬拜天使，夺去你们奖赏。这等人聚集在所见的人，就随着自己的欲心或者意念私欲，无故的自高自大，无故的自高自大，那希腊文就是把自己 puffed up， 在哥林多前后书也有出现这个字，把自己膨大，哦，中文是碰红。其实他讲的就是，如果你随着自己的私欲敬拜，你敬拜的不是上帝，你在敬拜你自己。Yeah. Okay.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们都很熟悉撒玛利亚井边女人的那个例子。耶稣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在拜什么，直接跟他讲，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才知道，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指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次讲上帝就是定义拣选了一些人做他的子民，这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他在救赎历史之中就是按照一个非常具体的救赎历史的进度拣选了这群人做他子民。这群人当然很烂，都没有顺服或怎么样，不论如何他们领受了，所以他会在罗马书里面大有益处的什么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话语等等等等，告诉他们，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就要按照我的方法来敬拜我，来有份于我，与我享有联合与交通。 OK， 所以这些是赐给犹太人的，所以如果你要敬拜上帝，你必须按照上帝赐给他子民的方式来敬拜他，甚至是地点在耶路撒冷，在节期，不是在哥利心山 Gerizim， 不是在你们撒玛利亚人说的地方。So， 耶稣的话在现代人的耳中会非常的刺耳，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叫我们拜，我们心诚则灵，你们种族歧视、right? 你们 这边讲你们不是是犹太人，你们是撒玛利亚人，没有包容性，没有多元化。Yeah, well, 我们甚至可以承认，是的，讲到真正敬拜上帝的，没有什么包容性和多元化，没有什么心诚则灵。没有人，他撒玛利亚人会说，我们是敬拜上帝啊，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啊。No, 你们敬拜的，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在拜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规范来敬拜他。那当然我们知道，就历史上面你可以延续那个，他们会在撒玛利亚设立敬拜，是因为有一些历史和政治的原因。Right? 分国以后，他们以色列的北国的王不要他的人民跑到南国去敬拜。但不论如何 ，No, 你们不是在敬拜，你们也不可以说哦，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处境之中，我们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上帝会悦纳 ？No, 你们更不知道你们怎么敬拜。So 在四章约翰福音四章二三二四节那边重复提到，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很多次提到，就是和合本翻译很好，但是就是这两节的翻译真的会造成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很多基督徒属灵生命，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你不要说亏损好了，就这么讲。中文翻译是按照心灵和诚实，但是按照上文和下文的意思，那个是全然抵触耶稣原来的意思，因为他在这边所强调，不是按照你的心灵心诚则灵，也不是按照你自己以为的诚实，不是你主观的领受主观的认为，乃是按照什么，他的原来是 Pneuma 和 Aletheia， 应该在这里翻译成为圣灵和真理， right？ 不是你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上帝的圣灵和上帝的真理，是凭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So,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那边指控人的问题是人无可推诿，你就算没有圣经，你看到上帝你周遭的受造物叫人无可推诿、right? 要认出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这边明明可知的，他不是说只有圣经你才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可以知道，就算你没有圣经，你应该说 OK 有一位上帝，既然有这一位上帝，我应该寻求，真心的我应该要寻求他告诉我如何敬拜他的方式， OK， 叫人无可推诿，至少保罗论述是这样，你没有借口。但是怎么样，他们知道上帝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虚妄是怎么样，他们也敬拜，他们也心诚，但是反而成了愚拙，因为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居然变成偶像来敬拜。最后大家总结，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来说，心诚则灵这个原则，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自觉也会、哦、你叫心诚则灵 OK 啊，好的，心诚则灵的原则是，如果你仔细想，那个是一个英文叫做 slippery slope， 你一旦用这个原则，你就会降到最后一定是偶像崇拜。心诚则灵原则，外邦人你也可以说心诚则灵啊，虽然他们没有，可是你会说他们没有敬拜耶和华上帝，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是敬拜一位上帝，也是敬拜有一个神，只是他们不叫耶和华。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他们的，如果你的重点总是按照人的心意、人的领受等等，心诚则灵，到最后就是偶像崇拜。而圣经一致的教导，敬拜原则从来就不是心诚则灵，尤其是人在败坏堕落之后，人的心是诡诈的，有什么比人心更诡诈？甚至就算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既然蒙恩得救，却是领受圣灵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被赐予信心，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可以明白上帝旨意的人，我们更无从推诿心诚则灵，我们更应该依靠圣灵，凭着信心寻求上帝的旨意，遵循上帝的真理来敬拜他。 OK， 这段大家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有没有教材里面讲到没有？有教材里面有提到，其实也是现代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关于你讲到敬拜或主日聚会，一个很大误解，就是那种以这是以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理解，就是敬拜的时候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抒发，可以得到解放或者释放。我的情绪终于在这个早上，我可以尽情的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是喜欢我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应该按照这我们的领受，我们的教导，说上帝的心意是的，他要我们在他面前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敬畏畏惧上帝，因为爱他而敬畏他的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是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确是得到释放，但是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释放。得到释放是因为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而可以自由的来按照他的规范。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敬拜他，来敬拜他，来规范他。而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了解这原则，就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真正的有喜乐，得到自由。那种情绪上的抒发或者释放，或者那种你知道那个是没有止境的无底洞，你会永远要追下一个 high， 你知道你永远真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奇怪的是，如果你真的是按照，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经历按照他的旨意，凭着他真理来敬拜他，你才真正达到你人生的目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讨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他，在没有圣灵的人耳中听到这怎么那么独裁，但是对我们来说，则是我们明白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有份于他，敬拜他，借着敬拜而侍奉他，而有份于他。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你在永恒中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在羔羊的宝座前敬拜他。如果你觉得这很无聊，你觉得这很专制，那你大概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结局。对，所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但是我们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反而得着了自己，达到人生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这么讲。OK， 严真 OK 吗？大家，跟什么？ 跟杀戮他们那些是并列在一起的。 哦、oh, yeah， 所以嫉妒一清教徒会用 holy jealousy， 圣洁的嫉妒 ，right？ 所以同样的字根，它可以表达不圣洁的嫉妒和圣洁的嫉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嫉妒就不可以嫉妒，不要有嫉妒心。no， 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嫉妒，这个嫉妒就是讲。圣洁的基督就是因为你专心独一爱上帝，而好用和本翻译，而你忌邪，嫉妒拜偶像或者忌邪。那你把它转过来，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如此。如果拯救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上帝真的是我们的丈夫，于就如先知以赛亚所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舍命赎回的心腹 ，OK， 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拜偶像或者拜其他的或分心，如果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主他不在乎的话，我们会说他是不爱我们的上帝，一定的嘛？就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甚至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如果父母爱儿女，可是如果儿女不爱父母的话，父母会有嫉妒，是讲这样子的。所以同一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你要看上文下文。嫉妒如果是不圣洁的嫉妒，为己欲而嫉妒，那个就是罪 right， 很明显的。但是圣经也明文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甚至他的名号用那个字，他是嫉妒， 其他弟兄姐妹，正解 OK 吗？仁德 OK 吗？仁光 OK 吗？ 因为他们是敬拜，以前敬拜是要用一种对的方式、对的方法，还是按照教会的方式、方法教导我们的敬拜神，就像赞美啊。 我们也要用对的方式、对的方法。 对，所以他赞美就是一定要用那种很，就是要有层次感，要有层次。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层次感，或者有质感，有质感。 先是赞美，让人家心里打开，再开起来，就慢慢的进入到，他们说从院外院内至圣所，至圣所这样。 OK， 了解。Yeah， 不见得一定就是，但是你到最后还是就是这是不是？你最终的那个，这是不是可以找到圣经的基础 ？Right， 然后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真的敬拜他，有份于他。对。 还有就是在今天的祭拜当中，可以影响到牧，他说牧师会讲说会影响到他讲到的那个，讲到的那个会不会让大家领受到那个他讲到的那个？就关乎在敬拜这样。如果今天大家都祝福的话，他就会跟你讲说，今天的敬拜好像没有达到达标。 对啊。 圣灵没有。 没有触动到圣灵的手。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觉得那个情感跟敬拜，如果改革重要，好像就是那不是关于人的情感，哎。像我刚刚讲的，也许有人说不是以人为中心，那不是关于我们的情感。但是我会说，真正按照上帝心意的敬拜，应该是最有感情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经历到，那有感情一定会对我们，就是上帝就是定义借着人的情感会影响我们嘛。那我必须说，如果今天敬拜的时候，就是大家有气无力的，然后大家都在睡觉。哦，好了，我会很有战力，然后我会说，哎，你们这样睡觉，所以是啊，会影响讲到人。那我觉得张牧师一定也会，就是有这种，就是那个氛围会影响到。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是按照，也相信如果上帝如此规范，对我们是好的，也真正帮助我们活出他的形象。OK， 好，时间到，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你不只要我们敬拜你，你要你的儿女按照你的规范来敬拜你。这不是你小气，这不是你苛刻，而是你，是的，是一位基督的上帝，因为是出于爱，你也要我们一心爱你，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也帮助我们明白，正是如此，我们更有份于你，真的活出我们的自我。也是你要我们活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有份于你这样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帮助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张牧师，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聆听，能够敬拜，能够发出颂赞。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Okay.